原来生活好快乐，周兆祥、黄亦彤。 祥哥有古讲。 早晨，今朝咧，祥哥一早嚟到新城咧，同大家讲个古仔啊。嗱，又系真人真事嘅古仔嚟嘅。呢、這个故事咧，应该系三十几年前啦。咁啊，祥哥咧嗰阵时喺英国就系读完我嘅博士学位啦，翻嚟香港啦。咁啊，你知啦，我哋翻译界咧吓，有好多位老师啦，好多前辈啦，好多专家啦。咁佢哋呢就有一个翻译学会㗎，係我哋即係翻译界嘅，即係大家是坐埋喺度傾业务嘅问题啦。咁听阿祥哥话喺英国读完书返嚟喇喎，有咁多咁多新嘅理论吓，同佢哋諗法唔同嘅。咁都上嚟我哋嘅例会嗰度讲下囉。咁我觉得好紧张，因为个个都系我的前辈，系我嘅老师啦，同埋人哋啲行家咧吓，即系做咗半生翻译。我系老几，即系初生之族吓，咁啊又要讲自己一啲佢哋实唔接受嘅嘢，咁我觉得好紧张啊，咁啊。做好多备课啦，准备好晒嗱，嗰日呢只有30分钟去讲，然后讨论咁吓，咁就真係养精蓄锐。咁你估点呢？星期六啦，下昼两点半开始聚会啦，嗰朝我就出唔到声啦。咁原来呢，我发现呢，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系㗎，一到大场面嗰日呢就封咗喉，就个身体呢唔知点解呢吓，就有啲咁嘅反应。出唔到声点算呢？咁嗰日要演讲嘛，嗰时就连 PowerPoint 都冇㗎嘛。咁我就打电话俾个负责嘅主席啦，讲唔到声，即係好细声咁样呢，佢都觉得好怪呀。我话今日我唔知嚟唔嚟得，我嚟得，我如果我嚟我讲唔到嘢咁点呀。咁佢就话你执生啦吓，嗱我叫做系啲人嚟㗎啦，咁就听你讲㗎，你唔可以唔嚟㗎咁。好啦，咁我嗰日就諗啦，嗰陣时我未学过乜嘢自我疗愈啊，又未学过催眠啊，乜都唔识㗎，但係嗰次我唔知有咁嘅信念喎、我自己呢通常喺演讲之前呢就去静静地喺度食下嘢先啦，咁你都要食晏㗎，喺中环，咁喺中环就揀咗一间我都几熟嘅酒楼，咁呢我就叫做一大壶嘅水仙。嗰陣时我好鍾意飲水仙㗎，咁多种茶之中呢要嚟送饭呢飲水仙。咁我忽然间对自己讲，我话我飲咗呢一壶咁浓嘅水仙呢，特登要浓啲，我就会开声㗎啦。咁就斟下飲下，斟下飲下，真係估唔到呢，飲完嗰壶水仙呢都几大壶个，真係讲到嘢喎、勉强啦，咁就去到现场，咁就印定晒啲讲义，我好记得㗎啦，就派俾佢哋印多啲嘢就讲少啲咁啦，咁就用个咪呢勉勉强强都表达到囉，即係衰就衰啲，但係都讲到，咁无风无浪呢就过咗啦。就是我觉得好似考毕业试咁样返嚟香港咁。最得意就係呢，好啦，咁就完咗喇，开咗两个钟头会。咁就叫的士车我去地铁站啦。一上咗的士讲唔到嘢啦。咁跟住嗰24小时呢又系个病又返返嚟，又系完全讲唔到嘢。咁我嗰阵时谂，点解会系即系咁灵噶啦？水仙梗系唔系有特别嘅疗效啦，唔系关个茶事啦，系咪个心理作用可以令到个身体咩啦？嗱，呢一个咧系我自己后来好多嘅研究啦，好多嘅做疗愈工作嘅第一次一个启蒙嘅经验咯。唔知阿 Hebe 你哋听咗之后你有咩感觉㗎啦？你有冇试过啲咁嘅嘢？ 早晨啊，祥哥。 早晨 。今日嘅呢个开场方式有少许特别。祥哥话你今日呢个故事都几特别嘅。咁我就话不如用一个特别啲嘅开场方式啦，就俾祥哥啦咁样。咁呢个故事呢其实我都有时试过㗎。即係你话我成日都相信呢人之间系有个信念。而个信念呢系能够系短时之 之间系改变你咁样嘅。咁、你呢一个嘅故事咧，就好似系一个，好似系一个叫做咩啊？我哋有啲歌手咧，咪唱唔到歌嘅一段时间，佢就打啲针噶嘛，系、嘛？打啲咩类固醇啊，开声啊咁样嘅。跟住之后咧，把声就好伤嘅。跟住我哋就话啊，歌手咧可能两个礼拜都把声都好差啊，讲唔到嘢咁样。 系噶。 咁啊，尽力就煲一煲啊，煲佢嗰一个钟或者嗰两个钟入边咧，把声就靓爆啊，已经系帮佢开翻把声咁。咁、有时我哋呢一行咧，特别系有时真系经常讲嘢啦，尤其是撞正就系病嘅，即系生病嘅时候咧，好辛苦噶。我哋可能有时譬如做完三个钟节目，转头又录多两个钟音，跟住又有两个钟嘅一个访问咁样，可能分钟讲七个钟头嘢咁样，讲到人都癫咗，把声都沙埋。咁我记得有一次咧就病啊。咁啱撞正咧，就有一场病咁。你知道病，我哋又唔能够唞噶。有时听众听到我哋把声沙晒，咁我哋都系带病啊上阵咁，因为冇人顶到我哋噶嘛。咁啊，有啲同事咧就知道我病，我呢有啲咩糖啊，有啲咩润喉糖啊，咩桑子啊，咁啊整两粒啊，好劲抽噶咁样。咁我通常都唔系好顺嘅，咁食咗之后都觉得唔系特别话好劲啊。 有冇试过咸柠檬咧？佢哋话得噶。 啊有听讲过，唔、知点样刺激个喉咙啊，润一润佢啊，又话有啲嘅咩物啊咁样，即系咩领物啊咁样，乜都即系千奇百趣咁，唔同嘅同事一路以嚟都有自己嘅一套嘅方法咁。咁但系我觉得咧，其实信念好紧要嘅，即系食之前咧、那个信念啊，就话俾自己听，就系好似长哥你所讲啦，我饮完呢壶水先，我就要开到声。喂，有时真系唔讲你唔即系唔道理唔信，真系一阵啦、开咗一阵嘅声，通常都诶帮帮手啊，拍烂档顶埋呢三个钟头、两个钟头节目好紧要啊，唔可以冇把声啊咁。通常嗰个信念就奶噶啦吓，咁啊都通常都会系帮到自己身。我试过好几次都系咁样，咁、但系真系好几次之后咧，就系、通常做完节目之后咧就唔使讲嘢噶啦，嗰个声音唔再属于你，真系有咁嘅情况。喂，但系长哥，你有冇研究过点解有啲咁嘅？咁嘅意念或者咁嘅諗法係可以突然间令到你嘅人精神抖震一震，或者係讲唔到嘢嘅都可以有返下三五成功力㗎呢？ 又咪係我哋前几排讲过嗰种心灵力量啦 ,mind power,、即係 mind over body,、你諗嗰啲嘢呢个身体会跟住你去做㗎啦、各施各法咁。 咁係咪代表其实我哋唔係真係咁病㗎呢嗰下。你觉得佢好似一成功亦都冇噶啦，讲唔到嘢，一成嘢都讲唔到噶啦。其实佢可能仲有三五成，会唔会系咁咧？ 我谂系咯，即系嗰次我都觉得好神奇啊！佢居然会得噶， 几次都系咁噶，我好几次都系咁样。 咁后来咧就系即系玩得多咧，就知道啊，即系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嗱、譬如今日咧，今日我哋就请位嘉宾咧吓嚟同我哋讲下香薰嘅治疗啦。咁我即刻放翻而家谂下。如果用香薰嘅方法得唔得嘅咧？如果我下一次吓咁，一阵间我哋问下我哋嘉宾啦， 试下咁。喂，不如咁啊，长哥嗱，嘉宾而家就未入到嚟直播室啦、不如你讲下你自己啦。我听闻咧，你有啲用即系香薰嘅经历噶。 我谂我系香港好早使用香薰嘅一代啦。 点解最初用？ 廿几年前真系冇人用嘅时候咧，我都唔记得嗰阵时我就边个教我，同埋我就睇咗咩书啊？点、啊？总之摸下摸着石流过河咧，就发现咗好多嘢。 突然间条根咁样，点啊香薰咁样？ 系噶，就要嚟点啦，要嚟查啦，要嚟闻啦，要嚟真系做好多嘢。我自己用香薰咧，我觉得对我最有用嘅咧，我就要嚟布局啊！咩布局咧？如果你十几二十年前即系长哥喺大学嘅时候，你嚟我嘅办公室咧，入到嚟你就会闻到啲嘢。即系我用香薰嚟到去制造一种气氛啊！譬如今日、我知道有个同事好火爆嘅嚟踩上嚟咧， 踩墙 踩点半啊，以为是找我负气噶，以为谈判咁样咁我会点一啲好 tranquilizing 噶啦，好镇静嘅， 镇静嘅，安宁啲嘅， 安宁啲嘅，同埋可能会大脑一啲噶啦。譬如 lavender 啦， 香薰草，薰衣草，薰衣草 啦。譬如如果我嗰日 有个同事或者系有个学生，佢系好抑郁嘅，咁、我就唔会用香薰草噶啦，我就 更加郁咯，因为 即系唔好等佢更加抑郁啦。咁我可能就会用一啲醒神嘅薄荷啊，或者嗰啲嗰啲啦吓。有时我就会即系大家有摩擦咩，我就会用玫瑰啦， 玫瑰 嗰啲，等大家会有一啲感情嘅交流啊，等佢觉得呢个世界有人锡佢啊，咁样，即系我系要嚟咁样用咯，对我嚟讲。 但系咪真系有用嘅咧？我成日都喺度谂，呢啲只系装饰品啦、啊，帮助布局啊，定系咩？不如转头翻嚟，我哋问下呢位嘉宾好唔好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长哥啊，头先咧我哋又讲下呢个香薰啊，究竟几有效？你又话已经唔记得咗当年咧，究竟点解无啦啦即系条筋话要用香薰啊？咁我又话咧，其实啲香薰咧，究竟系咪真系咁有用噶？咁样咁我就当然唔知啦。但你今日咧带嚟一位嘉宾咧，可以帮助我解答我嘅问题喎，系嘛？ 系啊，嗱，香港咧唔系有好多位大师级嘅朋友咧、就系瞓咗身落去乜都唔做吓。我呢位朋友就系啦。其实咧，阿范玉零咧吓，以前唔系读呢啲嘢嘅喎，你都唔系读护理啊，又唔系读营养啊嗰啲噶啦吓。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阿 Cecilia 范玉零啦，咁就你讲下，以前你读哲学噶系嘛？ 早晨啊，Cecilia， 早晨，早晨，大家好。我曾经谂过大学嘅时候转读哲学嘅、不过其实我个 undergrad 其实我读言语治疗嘅，都系治疗嗰啲，咁所以即系都即系生理学、解剖学啊嗰啲，其实都好熟。咁啊，系啦，咁即系最近大家又讲起大体老师啊嗰类，咁我哋当年都听咗好多噶，系 人体嘅器官。 咁啊，点会拉咗上香薰嘅咧？ 系咯。 咁呢个咧就一个好长嘅故事。系啦， 啊， 周博士，你记唔记得20年前我哋识啦？系啦，咁嗰阵时咧，其实就 大学嘅一个学生领袖啊嘛，你就系佛学会噶嘛，我记得，我有冇记错啊？ 哇，你真 系 好好记性啊！ 啱啱正想讲阿长哥都有时成日都扮记得啲嘢噶，跟住佢真系记得啊！ 佢真系记得嘅，咁其实嗰阵时咧就系、是、即系啱啱离开大学啦，咁咧就一个好因缘际会嗰个机遇，好突然之间，睇到阿长哥咧就有一个八堂嘅一个绿色生活嘅课程，咁你知啦，当时啊长哥其实个名已经响当当噶啦嘛，咁时间又就到，咁咪去听，咁就系嗰度咧就再认系即系。绿色嘅嗰啲本身大学都会认识噶啦，咁但系咧就喺个自然疗法啦、绿色生活啦嗰啲再详细嗰啲咧，其实就喺长哥呢一个八堂嘅一个讲座啦里边认识嘅。咁、我喺嗰度咧亦都接触到其中一个老师啦，就系我其实自然疗法嘅一个启蒙老师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咁所以之后咧，其实咧，嗰、那个 summer 其实我揾紧工啦，咁所以我第一份自然疗法嘅工作就喺袁医生嗰度嘅，咁嗰度就要即系认识咗自然疗法，咁当中咧就你知自然疗法其实都好阔嘅，有成百几范嘅，咁喺里边咧我就拣到咧就系、是、香薰治疗吓，同埋贝菊花药啦，咁呢啲自己咧即系觉得会好适合我自己嘅嘢咯。咁所以就繼續去深造再讀翻嚟咯。 係，今日好高興啦！我同長哥咧可以請到 Cecilia 上嚟啦。佢係嚟自呢個康盈堂自然健康中心嘅。不過咁啊，其實你當我啊，當我啫，長哥唔係，當我係一個乜都唔識嘅人得噶啦。OK，對於香薰完全冇任何概念嘅人嚇。喺我角度嚟講咧，香薰通常用喺啲電影橋段啊，甚至乎係嗰啲成日睇到一啲嘅報道就話啊，點樣用啲男人咧用啲香薰去嚇、令到啲女性啊對。佢可能系想入非非啊，或者系有啲嘅意图不轨啊，用啲不法嘅手段。我谂啊，通常我呢啲90后咧系谂呢啲角度嘅。O K， 当系我呢啲一无所知、系无知嘅人就得噶啦。咁究竟香薰系一个咩嚟嘅咧？ 咁我谂首先要解清楚头先讲啲应该叫迷幻药先， 系啦。好多电影桥段系咁噶。 系啊，咁但系现实里边咧，香薰就冇呢种 power 嘅。 冇咁多呢啲嘢噶。 系啊，不过真系可以，真系令到大家真系放低你嗰个戒心少少。咁都可以嘅。嗱，如果你我当阿 Hebe 你完全未熟悉嘅香薰治疗嘅话咧，其实我又认真咁谂翻，喂，其实对任何嘅香港人，其实大家都知咩叫香薰治疗。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用过白花油未啊？ 用过， 用过啦嘛。咁你有用过嗰、那个诶嗰、那个咩风油啊？ O、okay, K， 我大概知 嗰啲啦，嗰啲啦， 花露水啦， 啊花露水咯，系啦。咁其实呢啲咧都本身咧系香薰治疗嘅其香薰油，或者我哋俗称叫正式嘅名叫精华油或者精油嘅一部分啦。 又啱啊！你咁样讲起我，即系谂翻起当时用呢啲嘢嘅时候，其实都唔系茶，茶唔系攞嚟渗嘅，通常攞嚟闻嘅， 系啊， 即系个气味反而仲。着重于嗰个嘅味道多啲嘅， 系啊，咁其实就精油佢之所以有用咧，其实就唔系嗰个味道，而系佢里边咧嗰个成分咯。 OK， 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又或者用另一个角度去同大家去讲解啊。嗱，我哋身为中国人咧，我哋用咁多中草药咧，我谂嚟了解精油应或者香薰治疗，应该唔复杂嘅。嗱，因为我哋咧原来中国第一本医书啊，《黄帝内经》咧里边都有记载咗12只精油咧到底系点样做啦，同埋点样去使用嘅？咁当中，例如熟悉嘅薄荷啊、姜啊，咁啊当然榜上有名啦。吓，咁另外咧就系话，再讲翻就系话，我哋中药咧，我成日都即系咁样去譬如咧，去比较我啲学生嘅咋。嗱，其实我哋用紧嘅都系一啲草药，不过咧就系中草药就用中国嘅草药，我哋用有啲中系同埋绝大部分系西嘅草药。咁啊，将佢哋咧就系攞咗出嚟，提炼咗之后咧，就不过中药咧，你就攞个水溶性嘅部分。我哋精油啊嘛，话明俾听系油，所以我哋其实就攞一个油溶性嗰个部分，即系好简单啦。例如有一只嘢咧，系即系大家都 common 嘅丹参。Carisage 咁丹参咧，其实就系中药油噶嘛，中药咧就会系晒干咗。咁点解要晒干呢？因为当时要运输方便啊嘛。咁啊晒干咗之后，跟住我哋煲水，煲水嘅时候就攞咗丹参呢种植物咧，里边溶于水嘅成分。哦，我哋就要嚟咧饮啦。咁但系丹参如果系精油又点咧？就话即系我哋就会系现代科技啦吓。咁我哋就会系朝头早可能系一早咧收咗好多嘅丹参啦，咁跟住咧，其实我哋系要新鲜去同佢做蒸馏噶，要新鲜，新鲜好大量去蒸馏。例如咧就即系可能系讲紧系大家记唔记得洞门大约几大啊？就系话咧大约系一米阔嘅桶啦，一米直径嘅桶啦，咁系高成两米嘅。咁我哋咧可能蒸馏咧三个钟头之后，咁先可能大约有一点几公升嘅一个蒸馏出嚟。 咁少啊就 系啊，系咁浓缩嘅。咁里边咧就系其实咧就系蒸馏出嚟嘅时候咧，溶于油嘅成分又会喺蒸馏度啦。咁溶于水嗰啲咧就唔喺蒸馏度，就系咧我哋俗称叫花水或者叫花卉水。英文我哋就。英文我哋会叫做 fire water 啦 ，hydrosol 或者 hydrolate 嘅一啲嘅物体，即系嘅产品里边咯。所以其实如果你咁谂翻啊，同中药都似，都系嚟自药草，毕竟一个攞水溶性嘅，一个攞个油溶性嘅，一个咧就攞个单方，一个咧就攞个复方。咁其实那个理解就会容易啲，同埋系即系清晰一啲咯。 嗯，长哥啊，如果咁样听嘅话咧，真系佢系浓缩咗好多嘅嘢，然后变成一个精华嘅、所以佢先查嘅时候，或者系我哋闻啦吓，嗰、那个味觉嘅时候，先至有个咁大嘅功用喺入边嘅。咁、你自己咧，你自己平时系有使用呢一个嘅香薰嘅时候，通常都系买噶，你唔可能系自己。整出嚟噶嘛？咁我想问下 Cecilia， 其实如果我即系而家啲人好兴 DIY 噶嘛，你唔好理佢点啊啲方法或者点样攞啲步骤，我揾到一个步骤，其实可唔可以真系自己整到呢啲嘢出嚟嘅咧？即系我讲香薰啊。 我就会觉得有一定嘅难度啦。咁首先咧，我哋就其实做精油啦，咁都系啲即系我哋希望佢疗效好啊，我哋又希望佢能量高啊咁样。咁其实香港弹丸之地，周围都污染，你话要揾个好大嘅地方种一大量嘅。嘅某一种作物啦，例如头先我讲话，哇，成个桶咁大，仲要新鲜摘嘅咁样，咁其实你谂下，你冇多啊，就算你嗱，大家熟悉嘅白菜咁先，当然白菜冇精油啦，但系大家会有个概念，白菜几大啊嘛，白菜要几多白菜先塞满呢个头先讲话一米直径两尺高个桶咧？ 系咪要500棵咧？ 我谂唔止， 唔止啊， 一定唔止。咁但系你谂下，白菜系大，但系如果我哋攞嘅，喂，大家熟悉嘅薰衣草，我净系攞佢花，咁你谂下，一棵薰衣草。佢可能种嘅时候，佢最低要求可能系30 cm 乘30 cm 嘅范围啦。咁你30 cm 乘30 cm 范围，跟住你本身你攞个薰衣草可能攞出嚟， 即系嗰一年里边，你净系攞个飞燕草嗰朵花咧，系可能系个份量系少过我拇指嘅一节。 嗯， 咁我你可以想象啦，哇， 幾多 我要几大面积嘅我先种到咁多薰衣草？咁当然你话，我少量啫，我唔使咁大量，但系嗰个都即系你都可以想象到，你讲好少量都要有翻唔少大量啦。因为我哋成日讲咧，其实就系例如啦。最多我哋嘅时候，我哋要讲就原来一滴嘅玫瑰花啦，所以一滴嘅玫瑰花嘅精油啦，系30朵玫瑰嘅花瓣， 30朵玫瑰嘅花瓣先有一滴啊。 系啦，咁我哋又计下数咯，我哋就话1毫升嘅精油咧，里边有20滴，咁即系我要用1毫升嘅一个玫瑰咧，咁就要系一个30×26啦，咁先至做，即系蒸馏咗几个钟头之后，我跟住先系得个1600朵玫瑰花，你想想那个面积要几大呢？ OK， 所以我想那个能力上就即有很有限制咯。所以一般其实都是在外国呢啲嘅阔落啲嘅地方去做噶。 即如果听到有啲人话，我听过噶，佢话自己整噶，即系啲香薰咧自己搞噶，自己 DIY 嘅，或者系你见到佢哇咁大樽先唔知卖嗰30-50蚊嘅话，肯定系流料嚟噶啦。吓，我见过呢啲流料都唔出奇嘅。喂，不如转头翻嚟啊，我都想请阿圣斯利亚可以讲多啲。即系嗰啲嘅，譬如一啲谬误啊，或者系用呢啲即系香薰油嗰啲常见嘅误解啊，咁呢方面可能好多听众都未听过，可唔可以啊？ 好啊，好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嗱，今日咁难得咧，请咗薛斯嚟吓，就系咁专业去一路教人哋一路做啦咁即系有一个问题我谂咗好耐嘅，就系想问你啦。譬如冷天啦，我都会自己喺屋企里边做啲所谓 DIY 嘅香薰啦吓。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就你嗰个点样做香薰咧？我就搵个电饭煲，好似人哋煲粥咁样啦，就系煲水。倒啲水落去，继续一个煲，咁我就抌碌柚皮落去，或者系抌啲橙皮落去，咁咪成间房就好舒服啦，又系可以消毒啦，又就提神啦，又好香啦，咁就同埋好暖啦，好湿啦，冷天啊，嗱，咁呢一个同我哋用香薰油有乜分别咧？同买樽嘢翻嚟，或者我方法咪几环保咯，就系土法炮制，个分别喺边度啊？ 其实呢头先你讲呢个方法呢，我自己都有教呢，即係啲社区嘅 workshop 里面呢都有教佢哋咁样用㗎。咁但係呢就係只係限于呢我哋讲话金骨类嘅精油。因为呢其实係橙我有英文节目所落去啦，例如係呢个 berry 同埋佛手柑啦 ,grapefruit 葡萄柚啦 ,lemon 柠檬啦 ,lime 青柠啦 ,mandarin 柑啦同埋 orange 甜橙啦。咁呢啲呢 ,tangerine 红柑啦，呢啲其实呢都系金骨类嘅呢，我哋都可以咁用，碌柚即系我哋俗称，我哋讲嘅叫 grapefruit， 系啊。咁其实就系话喺嗰个橙啊，当系橙咁先算啦。其实你用嗰个刨咧，即系刨嘢个刨咧，刨咗佢薄针薄衣一浸咧，你会发觉一边系橙色嘅，一边系白色嘅。咁嗰个你会发觉有都好多圆圈一点点嗰啲嘢，嗰啲就系佢哋嘅油腺体。 哦， 个油腺体嚟嘅。咁油腺体咧就系里边就系我哋其实就系用佢嗰啲油咧，就系炼精油噶。不过我哋做嘅方法咧就会系用个冷。压法就将佢刺穿咗，同埋个温度咧会低过咧49-50度摄氏嘅，咁啊出咗嚟，咁所以咧系我喺社区教一啲咧嘅香薰嘅 workshop， 即系有时我哋会教一啲嘅即系老人家或者系一啲低下层人士点样令到佢生活会系即系生活咗开心愉快快乐啲咧，就系、咧你。食橙之前例如啦，咁你就刨晒佢，咁样拎出嚟挤个碟仔度，咁已经系啦。又或者咧，将佢咧微微咧喺个碟仔下边咧加少少热，咁佢再热啲就会容易啲分化出嚟咯。咁当然你煲水亦都可以嘅。咁但系如果系话对于其他嘅香薰咁就唔得啦，因为其实佢嗰个成分咧系冇咁容易去攞到出嚟，同埋佢亦都系即系潜藏喺可能喺个花，可能喺个叶里边，就冇头先讲话嗰个金骨类个油腺体咁集中咯。 集中、 嗯、集中系，咁、嗯、所以就系、是、我哋，所以如果我哋讲话喺屋企 D I Y 咧，我哋多数嗰个概念就系话，哦，我买一支精油翻嚟之后，我再点样加将佢加以利用嘅 D I Y。 嗯嗯嗯嗯，明白。咁啊，趁住啊 Cecilia 喺度咧，都好想请教，真系请教一下。我谂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有啲同我一样，都系对于香薰咧或者香薰治疗系好陌生嘅，唔系好认识嘅。好多时咧，我哋都要俾坊间嘅一啲讲法啦，或者一啲 friend 啊吓，佢话：，我用咗好多年噶啦，等我教你。即系可能佢哋都唔系可能好醒嘅。有冇一啲嘅谬误咧？其实可以今日喺度或者同大家澄清一下，譬如我就话，真嘅有啲香薰油或者假嘅，究竟点样分嘅咧？ 我谂讲呢样嘢之前，帮我哋讲下香薰呢个字先啦。我哋其实咧系即系中文啦，或者叫我哋个广东话啦。咁我哋其实原来指嘅香薰咧，我觉得其实一系可以指五种唔同嘅嘢嘅。咁、第一种咧就系即系我讲翻个英文 term 叫 essential oils， 即系我哋而家讲嘅精油，就真系香薰治疗用嘅我哋嗰啲嘅主角啦。即系我哋而家成日见到咧十毫升啦，用玻璃樽装住嗰啲啦，有颜色嘅玻璃樽装住嗰啲啦。咁、第二种咧，我哋咧就都叫香薰嘅，咁咧就会叫做系一个嘅佢哋咧就系英文我哋会叫 blend oil， 即系话我用咧几只精油啦加埋一齐啦。就再稀释咗之后咧，就沟一个配方俾我自己今日搽。咁嗰例如啦，咁呢个就系嗰个调配咗一个油啦。咁第三咧，其实就系话系指咧系一啲一啲香水咧，例如某个牌子几多号嗰啲咧，嗰啲其实都系叫香薰噶吓。咁另外咧就仲有一啲咧就系咧人工合成嗰啲， okay. 真系可能系挤厕所啊，或者边度辟味啊，架车辟味嗰啲啦，又系叫香薰。咁同埋咧，仲有最后一只啦，就系某个牌子传销嗰啲大大盎咧，一买成 liter 嗰啲咧。咁其实咧就系香薰治療界用嘅，只係得我頭先講嘅一個第一種啦 ，essential oils 同埋第二種溝埋一齊嘅 blend oil 咯。 因為你頭先話你話呢個成功星嗰啲咧，我啱啱聽完你之前喺度話用30朵玫瑰先至做到一滴。系呢一个玫瑰油嘅话，呢一咁样一公升，即系卖紧嘅呢啲公升，哇，咁咪要好贵，但系望一望个价钱又唔系咁贵，咁你其实大概已经估到佢来龙去脉究竟系点噶啦。 又或者用另一个再深入少少嘅角度去睇翻，即使佢你买嗰支咧系即系细细支十毫升咁样啦吓，咁但系咧就其实原来每一只精油咧系原来佢里边最简单嗰只精油啦，咁最简单嗰只啦吓，佢可能里边都有十几只嘅成分，咁我又问啦。如果你是个化工厂的老板，你会不会咁好心机搵十种啦，冇十几种，十种嘅成分按返个比例去沟落去去扮嗰支，例如系香茅咁先，香茅精油先，你唔会㗎嘛，个成本太贵。 能力上做到只系成本太贵。 停分钟贵过你买支真嘅精油。 冇意思。 咁所以其实佢哋通常就系话呢系即系攞佢最多嘅可能系三隻啊四隻啊嘅主要成分，跟住都唔知啱唔啱比例噶啦吓，咁就将佢捞埋嚟，咁跟住大家呢个系好似香茅，咁你咪觉得嗰只系香茅咯。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香薰治疗嘅话，其实每一只精油咧里边嘅成分咧系超过十几种，有一啲甚至哇，我原来好 common 嗰只薰衣草咧，原来我睇翻咧佢嘅成分咧有40几只。咁所以就系点解佢会咁有效，同埋系做到咁多嘢咯？就因为佢里边成分咧系好丰富，同埋亦都即系令到佢咧就系好多变咁样咯。 今日咧我同阿长哥真系好开心啦，请到圣诗雅上嚟同我哋倾下即系呢个香薰治疗啦咁样。但我相信咧，其实长哥嘅角度嚟讲咧，唔系净系香薰嘅，音乐都可以治疗嘅。长哥每个礼拜都会拣一啲歌曲上嚟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今日咧点解会拣呢一只歌曲先？ 呢一只咧。就是贝多芬留给我们一个小品，很多人弹钢琴呢开头都是练这一只的，就是他叫 For Alice， 就是送给爱丽丝一个女仔。 快乐，周少祥、黄奕彤。 今日咧喺直播室继续有咧就嚟自康盈堂自然健康中心嘅 Cecilia 喺度嘅。头先咧佢花好多时间同我哋解释啦，即系究竟嗰啲嘅精华油啊系点样炼提炼而成嘅，点样浓缩而成嘅。但系头先咧我又话，不如 Cecilia 你都讲下啲咧，即系我哋对于呢一个香薰嘅一啲谬误啦咁样。咁其实头先我问嗰个问题就究竟点样分一啲真定系假嘅香薰油噶？咁不如你可以再同我哋讲下咯，好唔好啊？ 好啊。咁其实咧最简单一样嘢就系话咧，我哋通常咧，我哋即系一般用，我哋唔系大量批发咧，咁我哋见到啲精油应该都系，咪睇望下只手指公，就系、是、你手指公咁上下 size 嘅十毫升。嗰啲嘅精油就系最多， 好细支咁真 系。系啊，其实嗰个十毫升咧，仲要系有即系一个有颜色嘅玻璃樽。最 common 就可能系一个嘅茶色嘅玻璃樽啦，或者系啲深蓝色啊，甚至黑色、绿色嘅玻璃樽都有嘅。咁所以我哋点分个玻璃樽咧？嗱，大家如果有经验嘅话咧，就可能将佢两支油啦。嗱，玻璃敲唔难噶吓。你咁敲下佢，你会听到啊，原来咧系即系玻璃嘅声，咁你知佢系一定系即系有翻少少保证信心先啦。玻璃就因为假嗰啲多数咧，就会系用呢个胶去装嘅。 点解会咁样啊？系一方面方便。 其实咧，呢个涉及到精油嗰个特性，就系因为精油咧本身咧怕光嘅。 怕 光嘅，怕阳光嘅， 所以佢茶色啦个樽， 系啦，等啲紫外光冇容易入去去伤害佢。咁另外咧就系话精油咧，头先讲过系好浓缩，咁大约咧就可能比原本嗰棵植物咧浓缩70-100倍。咁浓缩嘅时候咧，有一啲嘅精油咧会有少许嘅腐蚀性。咁咧就例如茶树啦，同埋咧一个桉树就较为犀利啲。咁所以咧系用啲咩物料咧系即系容易去装住佢又简单咧咁样又安全咧，咁就会用玻璃。咁如果你话用胶呢得唔得啊，我自己呢开头呢玩香薰嘅时候呢，我都真係试过将支茶树，我自己觉得应该系最腐蚀嗰隻啦，因为茶树啦就放个玻璃樽啊，所以个胶樽嗰度。咁呢就病埋啦咁样。跟住隔一半年到你发觉嗰个胶樽呢系有啲呢腐蚀咗呢，你系软咗啊，淋咗，同埋嗰个面唔系平囉，粒粒地嗰种。咁我諗就系话大家就会知道啦。咁如果咧嗰只真系，即使真系正版嘅精油，但用玻璃樽装咧，又应该唔错。但用胶樽咧，可能个质地都争啲啦。 咁所以如果你望到啲胶樽嘅话咧，即系装住一啲嘅即系精油啦，或者香薰油啊，你要小心考虑一下，究竟系坚定流咯。因为如果识嘅人，应该就唔会咁样做嘅。咁啊，正如 Cecilia 讲，佢会用一啲茶色嘅玻璃樽，系玻璃樽啊，或者深色嘅啊，深蓝色啊，黑色嘅啲玻璃樽去装住呢啲嘅精油啦，咁样。喂，咁究竟呢个就当然系咪最重要嘅分别真假嘅一个方法嚟嘅？ 嗱，其实咧，有时候咧，可能你未望到佢或者未掂到佢嘅时候，有时你已经知道噶啦，就系睇佢嘅价格。咁点解讲价格？ 咧，就系话啊，因为嗱，头先讲话中草药啊、西草药，咁我哋如果买中草药，你都知啦，唔同草药唔同价噶嘛，咁。你谂下，用草药做出嚟嘅精油有冇可能成系列咧西都系诶几多十蚊咁样一样同一个价咧？似乎唔 make sense 啊，系咪？系啦，咁而我哋精油嗰度，你谂下，如果用花去做嗰啲嘅精油，一般会较为贵啲嘅，因为你嗰棵植物可能一年先得嗰个几个礼拜、两三个礼拜有花啫嘛。如果系茉莉，仲大件事，佢要黎明嘅时候咧，佢先嚟摘。咁你所以你又谂下，茉莉或者系啲花咩，系咪应该贵啲咧？咁如果咧佢系用叶做嘅，例如系一啲嘅我哋成日讲嘅尤加利或者桉树啊、茶树啊、又或者松树啊一啲。一年四季都有嘅喎，嗰啲采之不尽咁滞嘅，系咪应该会平啲咧？咁所以个价格上面，我哋会睇到哦。如果价格有高有低咧，最平嗰啲都可能接近一百或者系高过一百嘅，咁嗰啲咧层嘅价格就应该即系应该会 OK 啲啦，稳阵啲。咁但系当然唔系话越贵就越靓啦。 系 咁但系如果佢同一系列都话哦几多十或者全系列都一百咁嗰啲，总之一样价嘅，我谂就大家用自己嘅买开中草药嘅。常识都知道，呢个冇乜可能噶啦。 啲陈皮都有分啦，陈年陈到几陈先大佬啊？你话陈年又话廿年又话陈年，或者五廿年又系陈年咁。不过今日咧 ，Cecilia 其实头先佢讲嘅时候，我都喺度谂，有时我饮嗰啲咩花茶啊，茉莉花、苹果茉莉花茶嗰啲咧，卖五蚊支嗰啲，我已经如果咁样今日咁样讲，我都知道佢入边有几究竟有几多茉莉花老友，摆到明就呃你啲后生仔噶啦吓，饮甜嘢求其。攞支嚟飲嘅啫嘛，咁樣。不過呢個拆開講一講嘅啫，即係我即係其中一個認到真同假嘅方法就係價格嚇、啊，即係價錢嘅差異已經係可以見到咧。你越平根本冇可能係嗰個價錢，譬如十蚊、廿蚊就做到咁樣濃縮嘅版本，甚至乎如果有可能究竟有幾多滴係濃縮咗嘅咧？可能得兩滴濃縮咗，其他係溝出嚟嘅。即係呢個我咁樣隨口講啦。所以價格其實有分到啦。咁除咗價格之外，仲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分到嘅咧，大概呢两个噶啦，系嘛？ 基本上咧就用我哋嘅鼻啦， 鼻喂，咁如果初学者啱啱好似我呢啲乜都唔识嘅时候，一闻嘅时候，其实我又可能未必觉得有咩分别嘅。 咁但系我谂我哋都会知道咧，就系话我哋用精油啦，或者用香薰咧，其实想大家舒舒服服咁啊。如果你打开，哇，好刺鼻啊！咁、或者我闻落好唔舒服嘅，即使佢真系精油，咁可能都唔啱你咯。 Okay. 即系嗰一只啦，吓咁一个就即系最简单会咁样用咯。咁去到如果再深入啲咧，其实我哋又咁讲嗱，有啲嘢又真系唔呃你嘅、哦，例如我哋喺超市里边咧，你行去 bakery 咧焗炉咧面包嗰度咧，sorry 我应该讲面粉啊，面粉嗰度咧咪有啲写住柠檬油嘅吓，一个 vanilla 油，其实佢冇呃你噶，嗰啲真系用柠檬去做噶出嚟嘅油，嗰啲。亦都真系咧 vanilla 出嚟做出嚟嘅油，不过咧就系、是、原来咧我就睇翻个大嘅数字统计，原来咧全世界咧出嘅油啦，精油嚟讲咧，原来香薰治疗界大约只系用5% 咋。95% 用喺边咧吓？咁咧95% 咧，其实就系会用喺三大范围啦。头先就讲话食嘢啦，即系食物啦，同埋啲食品加工啊各方面啦，医药啦，同埋啲化妆啊护理品嗰度。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咧，即使真系嗰啲都系油啦，咁你就系用一个。焗蛋糕嗰个柠檬油啦，就同你买精油嗰个柠檬油咧，喺个浓缩程度啦，同埋嗰我哋叫个 grading 啊，嗰个 级别 啦吓，都会唔同。我哋用嗰啲会叫 medical grade 嘅各方面咧，系即系治疗性嘅，咁就会即系再好啲咯。 其他就有啲玩玩下嘅，有啲就唔知咩级别咁样。不过我觉得讲得好啱啊。你攞开闻嘅时候，究竟系攻鼻啊、刺鼻啊，定系会舒服嘅咧？即系你话喂薰衣。草系咪都会刺鼻？我话唔系好相熟，因为呢啲嘅即系我去讲起薰衣草，应该都系闻咗落去比较平静啲啦，令到个人啊或者觉得舒服啲嘅嘢嚟噶嘛。即系如果你闻到落去都系好刺鼻、好攻鼻嘅话，你小心啲，可能呢啲唔系一啲真噶咯，系咪啊？ 系啊，同埋大家咧，如果闻嘅时候咧，你记住咧，即使你好中意嗰阵味啦，但系你咧遮到好埋，塞到鼻个窿咁近啦吓，其实都太浓噶啦， 唔应该咁样样噶。 系啊，因为我哋已经讲话精油其实浓。 浓缩噶嘛，你仲要挤到咁近嘅话，任何浓嘅味，我谂我哋太浓都唔舒服噶。 嗯， 所以我哋一般嚟讲咧，系即系挤喺个鼻哥前边啦，可能系三寸啊，十 cm 啊咁上下啦，跟住将佢摇晃啊，即系左右摇晃一下，咁啲味就会好光明咧喺我哋嘅面前嗰度噶啦。 嗯，明白晒。咁啊，呢个就系最主要三个分别真同假嘅一啲精油嘅方法啦。头先讲嘅嗰个价钱啦，咁之后再讲佢究竟系咪好功倍啦吓，跟住再讲佢嗰个 包装 啊、大细啊吓，通常就讲下十 cm 到一个手指公咁上下， 十毫升 一个手指公咁上下嘅 size 啦。如果哇，俾一支话一公升嚟嘅，你我谂你要好小心。正如阿 Cecilia 讲，这个规定究竟它是治疗用啊，定是给你玩玩下用的呢？咁呢个根本就其实是一个好紧要分别到真同假精油嘅方法。长哥， 是啊，就是初初好多人都问我哋噶，我初初都唔系咁识分噶吓。咁但系价钱肯定系一个因素啦。咁我初初最大嘅惊喜或者咩，就是发现原来有啲咁平，有啲咁贵嘅。原来玫瑰系咁贵嘅，我咁中意玫瑰，原来贵咁多倍。 三十朵玫瑰先滴一滴啊嘛。 系咯， 所以如果做十毫升出嚟，其实嗰度有几多滴嘅？大概十毫升嘅话， 嗱，我哋十毫升里边大约有200滴。 哇！ 一毫升有20滴。 OK， 所以一樽咧，头先我计紧系咪6000朵玫瑰啊？十毫升， 大约啦，可能5990几都唔知啦。 系咯，咁玫瑰都有大朵、细朵嘅。 长哥，如果咁样计咧，即系情人节送呢啲玫瑰精油系抵好多，可唔可以咁讲啊？送99朵玫瑰花，分分钟仲真系贵过你买几多支呢啲咁嘅精油啦。讲下笑啫，我都系。转头翻嚟啦，继续啦，追住线先啲人问，因为我都好多问题想问佢，究竟点样用呢啲嘅香薰嘅精油啦？点样去使用啦？咁样，咁呢啲嘅过程究竟系点？甚至乎有冇啲即系推介嘅？介绍俾我哋听众，究竟佢心神不定用啲乜嘢？躁狂嘅，觉得自己成日都好猛嘅，好火啊，闹人啊，会出去打交，即系会用啲乜嘢嘅？甚至乎治疗抑郁嘅，究竟有啲咩帮到手咧？吓，转头翻嚟我哋慢慢讲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今日直播室里面除了有我和阿长哥在这里之外，亦都就找来康盈堂自然健康中心的 Cecilia 在这里，跟我们讲一下香薰或者精油究竟怎样用。刚才其实讲很多的了，这个时候我急不及待追问他。早晨啊 Cecilia。 早晨啊 Hebe。 刚才我们不是讲很多怎样分真同假的一些精油的，或者到这个时候我可能刚才听的时候，这些听众都说我很多问题想问，因为我有些问题就是譬如我可能好狂躁、好火，或者成日个人都好猛嘅，究竟点样透过呢啲嘅即系方法去帮佢舒缓呢啲嘅问题咧？不如我哋慢慢讲，唔同嘅情况之下，究竟用啲咩精油会帮到佢哋，好唔好？ 好啊！通解啲人都讲咧，就系话薰衣草系百搭嘅，系咪啊？ 薰衣草咪百搭，我谂我会讲咧，薰衣草咧系多才多艺，咁但系又即系佢又唔系张张刀都咁利嘅， 即系样样都有啲咁样啦。 系啦，咁同埋咧，好多时候咧行街咧，啲 sales 都会话：，如果你只系可以买一支香薰油嘅，梗系买薰衣草啦。嗱，我嘅答案就唔系噶，因为原来咧，如果系血压低啊。是唔用得薰衣草，因为薰衣草系好叻嘅，可以拉低个血压嘅。 Okay. 血压高人士就啱啦，但系如果我哋血压低嘅话，咁就即系唔系好建议你成日涂落身咯。但系当然你即系间唔中用个鼻哥去闻下，或者经过香薰店咁用个鼻哥闻下，就唔会有太大嘅问题咯。 唔介知咁多人话即系有血压啊问题啊，或者好紧张嘅，个人紧张就用啲薰衣草去闻下啦。因为紧张嘅，因为我哋嘅血管收缩啊嘛，咁所以个人咧就血压就突然间飙升，或者肾上腺素飙升，咁所以佢人就好紧张啦。咁呢个时候咧，薰衣草就帮到手。不过你慢慢嚟讲啦，薰衣草除咗系即系帮助到一啲紧张或者个人咧好焦虑嘅人啦，系嘛？可唔可以咁讲？焦虑可以咁讲喎。除咗帮助到呢啲人之外，其实佢仲有啲咩特别大嘅功效嘅？ 嗱，其实薰衣草咧就好多嗰个功效啦。咁主要咧，其实咧就系涉及系即系皮肤啦，同埋咧系一个嘅情绪嗰方面啦，就会做得好啲。咁头先我哋一直讲情绪，我讲情绪。 先啦。即系当你如果系个情绪咧，你觉得诶头先话躁狂啦，系诶好唔开心啦，唔稳定啦，啊又或者咧，即系你系紧张啦，要就嚟去面试啊、考试啊、 见工 啊呢啲紧张嘅时候啦，其实咧用薰衣草都可以咧系帮你咧系即系舒缓个情绪，同埋平缓咧嗰个嘅去咗个怒气啦，咁啊平缓情绪都可以噶吓。咁但系咧就当然啦，如果话你本身已经系躁狂噶啦，咁其实咧就除咗薰衣草之外，我哋其实都建议可以加埋另一只啦，就一个橙花。橙花咧，其实咧我哋处理好多咧系我哋叫严重少少、重少少嘅精神啊，或者系情绪问题都会用嘅。咁例如歇斯底里啊、抑郁啦、甚至产后抑郁啦、躁狂啊，或者系即系突然间有个好大嘅 noise 啦，即系例如系即系屋企人唔喺度啊。咁其实橙花都系一个灵疗心灵里边嘅几好嘅作用。 橙花系嚟自边度？就系橙啊， 苦橙嘅花。系啦。咁、 okay. 另外咧就系即系再加埋薰衣草咧，效果就非常地唔错噶。咁又或者咧就系、是、如果讲紧皮肤嗰方面咧，咁而家夏天咧大家就用唔少啦，就系、是、你出郊外啦，蚊叮虫咬好痕啊咁样啦，你就止痕啦、消炎啦，你可能薰衣草啦，又或者小朋友咧系即系出呢一个暗疮啦，咁你可以直接将薰衣草唔使稀释啦，就滴落个皮肤嗰度。头先讲话残斑烂嗰啲咧，如果系即系嗰个地方系好细嘅，即系真系烂嘅啫，唔系一大笪啦，其实你都可以就咁样咧系直接咧搽落皮肤。因为份量好少啦，咁其实点落皮肤度系 OK 嘅。咁另外咧就薰衣草咧就有一个咧就大家可能都会唔系好知嘅一样嘢咧，就系、是、话如果我想讲多少少就系嗰个嘅，我哋话有一个情绪上面有一个好大嘅失落嘅时间咧，系可以用薰衣草。是好应该用薰衣草，因为是帮你忘记过去，走出过去的阴影。这个是做得很不错的。 OK， 忘记过去即是个人很低落的时候，薰衣草就帮到忙了。 是啊。 咁如果是情不好意思。 如果是即是情绪再低落一点的时候呢，就正如长哥所讲，用埋啲玫瑰都不错。玫瑰呢就是俾你的感觉就是有人锡。有人中意 被爱 嗰种感觉，呢样嘢好重要嘅。如果系即系身边真系冇玫瑰嘅话咧，咁其实可以用姜啊，姜都可以温暖情绪嘅。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咧用精油咧，我哋系即系一个配方咧，或者多过一只咁用，因为同一个问题咧。唔会只系得一个解决嘅，解决永远比解决办法永远比个问题多噶嘛，所以我哋就系唔同嘅面向咧，就去处理同一个问题。咁希望咧就系即系佢哋系我哋有一个叫做 synergy effect， 一个升华嘅作用咧，就令到咧即系大家更加容易喺嗰件事里边咧系解决啊，同埋走出嚟。 咁可能就一个嘅人佢可能有几种复杂嘅情绪啦，咁可能真系要几种嘅即系精油去帮手处理佢，可能即系一个人嘅情绪起伏好大嘅。譬如佢受咗打击，咁当然佢一个人嘅时候，当然就好失落啦，或者系好孤单、好寂寞啦，需要被爱啦。但系佢可能系面对住社会或者面对住朋友嘅时候，佢就好狂躁嘅，将个情绪发泄喺啲朋友身上嘅。咁呢方面亦都可能就要去用其他精油去处理一下佢嗰个情绪嘅起伏啦，咁样。咁头先我哋讲咗就比较系即系郁结啲嘅，即系个人情绪低落啲，譬如有啲事情要忘记过去嘅。咁呢个就系薰衣草帮到。其他的情绪起伏又怎样？ 其他的情绪起伏或者讲之前我讲一个对于情绪我们最简单最易用的方法怎样用先、因为其实如果是、大家是要开晒坛啊，点晒香炉啊，等等嘅嘢，香薰炉啊，即系搞完一大轮，你情绪就变咗噶啦嘛。咁又唔系最适合嘅时候帮到你噶嘛。咁所以其实我通常咧就建议大家最简单咧，就系攞个香薰油咧，拧开佢，咁咧就轻轻滴一滴咧喺你嘅衣领嗰度，外边，咁啊等唔会直接掂触你嘅皮肤啊嘛。又或者咧系滴一滴咧喺你任何揾到嘅纸巾啊、手巾啊咁样，咁跟住咧就遮你鼻头嗰方面吓。咁呢个系最快咧，你系可以用到。 即系西装嘅朋友可以滴一滴落佢个嗰个嘅袋巾吓、甚至乎系嗰、那个即系衫嗰个位系嘛，即系叫做咩咧？三袖位， 三袖位 闻一闻咁样。 系啦，系啦，又再唔系咧，就即系我哋系即系轻轻攞，可能系二十分之一滴咁上下啦吓，轻轻嗨少少鼻头都得，但系就唔可以一滴咁多啦。 个作用系乜嘢？ 个作用其实视乎咧你系用乜嘢嘅精油啦，因为咧其实咧我哋咧即系精油，我哋一闻到嘅时候咧，其实咧佢嘅分子俾我哋嘅嗅觉器官啦、嗅觉神经咧 detect 到嘅时候咧，其实讲零点几秒，佢已经去到我哋脑里边嘅 limbic system 嘅边缘系统嗰度啦，系发生作用。咁我哋嘅边缘系统就处理我哋嘅情绪啦，同埋记忆噶。咁所以就系话我哋处理情绪嘅时候，最重要就系你系即系好 handy 喺手，同埋个好 handy 好方便你用嘅方法，而唔系咧某只嘢系几方便，即系几好用嘅，但系咧就你要开大轮先做啦。咁可能咧就个 time delay 咗之后就麻烦啲咯，即系唔系你要处理嗰样嘢咯。情绪系好快变化同埋好飘忽噶嘛。 系话嚟啊嚟，话走就走噶啦咁样。呢、這个时候咧，长哥亦都拣另一只歌咧。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嘅， 首叫做 Norton， 点解会拣呢一只歌曲嘅？ 听上嚟好轻快啦，又好舒服啦。 所以听歌有时都系啊，要捉住嗰个时机。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听呢只歌先。继续翻嚟直播室啦，有我同阿长哥喺度之外咧，亦都有圣斯利日头先咧介绍咗其中一种嘅精油，咁啊叫做香薰草，咁啊大家都对佢好熟悉啊，唔会陌生啊呢个字眼。咁头先原来圣斯利日就介绍咗话呢一种嘅即系香薰草咧，就帮助一啲即系好失落嘅，譬如可能屋企即系好话唔好听，可能有个亲人或者好重要嘅人离开咗，咁你想忘记过去，想摆低一啲嘅情绪嘅话咧， 薰衣草就会帮到手啦。咁情绪好多种噶嘛 ，Cecilia， 你知啦，我哋嘅人吓七情六欲咁样，突然间情绪起伏又好大，一时忧郁或者一时又郁结咁。嗱呢方面咧，薰衣草就帮到手啦。但其他方面又有啲咩方法可以去解决呢？ 嗯，其他方面呢，例如话即係我哋有一个咁大嘅情绪波动嘅时候，可能会头痛啦，可能会失眠啦，可能就即係头先我哋讲话即係会系躁狂啊，或者系即係个人系好飘忽定，或者系个人都好迷迷糊糊，唔好知自己个脑系諗緊啲咩嘢，做緊啲咩咁嗰啲啦。咁嘅时候薰衣草呢就亦都可以呢帮我哋呢处理失眠啦，甚至系即係身体有头痛啊，甚至其他嘅方面嘅一啲神经痛呢都可以。咁但当然啦，当我哋系讲緊系话啊处理身体嘅一个痛症啊或者嘅话呢，咁即係 physical 嘅嘢呢，其实我哋可能稀释咗佢呢，擦落皮肤就会好啲啦。咁我哋所谓嘅稀释呢就係话呢，一个健康嘅成年人啦，咁就係用2毫升嘅呢个我哋叫俗称叫底油啦，就加总共一滴嘅精油。咁即係话例如啊我有一个嘅杏仁油，咁我有10毫升㗎喎，咁2毫升一滴，即係话我2毫升一滴，我有10毫升，就即系总共落5滴，总共落5滴，意思即系话哦，可能我分出落3滴，另外2种咧，我可能落其两滴落其他嘅精油，咁都可以嘅。咁、就系即系你可能系搽喺个个鼻头啦，搽喺个云睛啦，同埋搽喺身体一啲咧，可能系。像头先个情绪嘅问题啦，咁可能就喺心口啦，我利用翻我哋嘅心轮啦，或者系我哋嘅微心轮啦，呢啲咧都可以帮我哋做到嘅。咁 心轮同微心轮喺边度嘅？ 即系两个乳房中间嗰个就心轮啦，两条眉中间嗰就眉轮，微心轮啦。 微心轮 系啦。咁同埋咧，就如果即系 for 瞓觉嘅话咧，其实我哋就要早啲准备啦，因为你冇理由话，哎呀我瞓唔着啊，半夜起身先，即系开又打开个香薰箱，又点个香薰炉，咁唔会咁样。 搞一大坛， 你更加醒噶啦。咁所以咧，我其实就会建议咧，就可能系你临瞓觉之前已经，如果你系有香薰咗嘅，咁你就喺临瞓觉之前就已经将你嘅睡房啦蒸熏咗半个钟咁上下。咁你临瞓之前咧，就睇下需唔需要闩咗佢。即系例如话你系用明火嘅，咁梗系闩咗佢啦。如果你用个电炉嘅，咁个电炉又识自己调制嘅，吓安全嘅，咁你咪唔使闩咯。咁你成个阵味咧，就已经你瞓觉就会感觉到啦。或者咧，你头先我哋讲话稀释咗嘅时候，搽落皮肤度嘅，甚至嗰个樽咧稀释咗，你系用个樽仔载住嘅话咧，甚至摄喺枕头底嘅，你一瞓唔着，你其实就已经即刻攞出嚟就可以用到噶啦。又或者咧，其实咧就系我亦都可以再简单啲，我就系临瞓觉之前咧，用嗰个薰衣草 lavender 啦，滴喺个枕头或者枕巾嘅左右两边，咁无论你拧左拧右或者系向上瞓，你都会闻到啦。 系 啦，咁呢个其实是一个好简单嘅如果你系即系嗰个嘅唔想整污糟个床单 ，sorry 嘅枕巾嘅话，你可以滴落纸巾度，即系两边亦都可以嘅。呢个即系好简单嘅一个处理嘅方法咯。 咁都听落去好易做啫，即系只系你有时间有精力吓，只要或者你瞓觉之前系即系有呢个想法去做嘅话，其实就好简单。千祈就唔好好似Cecilia话斋。你瞓唔着嘅时候先突然间，哎呀起身都要抄下先咁，搞大轮嘢，你个人都好醒神啦，精神晒啦，都唔需要再瞓啦咁样。咁呢个就主要就都似乎帮助到医治呢个失眠嘅功用系嘛？呢、這个就 系啊。不过讲起失眠咧，其实即系呢个都市上面几 common 嘅一个问题啦。咁、其实就我建议大家，其实如果可以嘅话咧，留意多两点。第一咧就系因为我哋屋企咧通常都较为狭窄啦，咁可能咧我哋又喺个床嗰度。处理好多嘢嘅、又睇书啊，又做文件啊， 而家睇啲平板电脑啊， 又系嗰啲啦。咁咪变咗咧，其实咧就系你去到间床嘅时候，可能个 mindset 话俾你听，哦，我而家系要精神嘅， 唔系嚟瞓觉， 系啦，我要精神嘅。咁你点瞓觉咧？咁样，所以如果你系有个失眠嘅问题嘅话咧，最好咧就其实系间床咧。就真系要你瞓觉嘅，做其他嘢咧，就去翻嗰度，去翻第二度，咁变咗你去到间床嗰度，已经有个 mindset， 我系要瞓觉嘅，咁其实就会好啲咯。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咧，我哋成日都话，哎呀，如果可以浸浴就好啦，因为浸浴咧。 即係浸個香薰浴咧，其實係石暖和啦、舒服啦、放鬆翻你全身嘅依一個嘅神經末梢。 嗯， 幫你係最放鬆，好暖和，仲有個水咧浮下浮下咁樣咧，佢個人係好 enjoy， 好似係一個即係翻返去母體媽咪個胎嗰度裏邊咧，好舒服嘅。咁呢個亦都有被愛種感覺咯，暖和亦都促進翻個血液循環啦。因為有時例如大家都有經驗啦，啊天寒地凍，手腳冰冷係瞓唔著噶嘛。咁暖和咗個身體嘅時候之後咧，其實咧瞓覺係好好嘅。 嗯， 如果再唔係咧，即係屋企真係冇浴缸咁點算咧？咁其實咧就可以。稀释咗个薰衣草啦，头先话两毫升一滴嘅比例啦。咁你喺冲完凉之后，搽完番碱干净晒啦。咁跟住咧就系咧就将个稀释咗嘅薰衣草啦，或者加埋其他油啦，搽喺个胸口嗰度。咁咧就系再加个热水咧淋，唔系越热越好，热到你觉得舒服嘅。咁咧就系淋落个胸口嗰度啦，甚至系稀释咗。如果系你用块面嗰个份量，例如话四毫块面就系四毫升一滴嘅。如果系健康成年人，咁你搽落块面度再即系淋个热水浴嘅话咧，咁嗰阵时候咧嘅热水浴咧就 淋浴咧嘅热水，第一咧就系嗰个蒸汽啦，会舒服啦。第二咧就系你嗰个薰衣草油咧都蒸发咗，你块个鼻哥又闻到热咗个身体咧，嗰个皮肤咧又会多啲血管咧吸收呢啲嘅精油。咁亦都系瞓觉一个好唔错嘅选择。 嗯，头先我哋一路以嚟讲好多就精油啊，但其实另一部分就系个香薰蜡烛，我哋好似好少提及。但呢方面其实系咪都系帮到手噶？即系香薰蜡烛呢一样嘢系有噶嘛，系嘛？ 我自己唔买外边啲香薰蜡烛噶，咁其实就好简单，都系头先我哋计数咯。我唔敢话所有都系流，咁但系大家计数咯，大家计下条数咁样啦。同埋系咧，最重要嗰点，其实精油咧本身咧系一个好高挥发性、好易挥发嘅嘢嚟噶，咁。你谂下佢又出场，即使阿 Hebe， 我同你好朋友啦，我做个香薰蜡烛俾你啊，送俾你啊。你谂下由我做嗰下去到你用嗰下，咁你最乖最即刻去用，你都一两日啦。咁啲精油咁样暴露喺胸嘅里边，其实都走咗噶啦，其实都走咗几多噶啦。咁所以其实咧，即系计翻个实际情况，我觉得我就唔会买咯，因为我又惊佢系流，就算唔系都乜嘢。咁所以其实如果我真系要精油蜡烛咧，我其实有个好简单嘅方法。嗱，你。买一个冇味噶，冇味嘅蜡烛，咁咧就系咧系将佢咧系未点之前，就将你要用嘅精油啦，就滴少少，可能两滴啊、三滴啊，落喺嗰个嗰、那个面啊，蜡烛顶吓，咁咧就系你谂下，将你着咗火之后啦，咁嗰个热力咧，其实咧就会令到嗰啲蜡溶啦，溶咗之后嗰个热力咧，其实已经能够将你嘅精油咧系蒸发，咁你空气里边有嗱，记住咧系即系未点火之前， 未点火之前， 如果唔系咧，你点紧火？你知个蜡烛顶唔好大嘅啫嘛， 是是是 你又滴个香薰油，你又要怕个火嘅时候，你谂下你一滴落去嘅时候，佢真系油嚟噶嘛，咁、佢如果燃烧到嘅，即刻有个火，咁你辣亲，系啊，咁就唔好啦，咁就唔好啦。又或者咧，其实咧就你自己咧就人工自制个香薰咗咯，你可能好简单就系话你搵个蜡烛平面嘅蜡烛，咁跟住因为我搞好多唔同类型嘅班礼，而最简单嘅方法，你搵个蒸送架，上面放个豉油碟仔。我系讲系瓷器嗰只啊，瓷器嘅豉油碟仔，跟住放少少水上去，再放几滴精油。咁呢个已经系一个好简单嘅家居用嘅香薰座咯。 嗱、你讲到呢一度咧，就同你讲个香薰座啦。我初玩嘅时候咧，有专家话俾我听啦，佢嗰只咧就系贵人哋十倍嘅、二十倍嘅、就系因为咧，除咗材料之外咧， 系咪嗰只咁大嗰只？ 唔系高嘅。咁、咧。佢就話嗰、那個蠟燭嗰個火距離即係嗰啲油有幾遠，就係嗰個比例好重要嘅，因為咧熱啲又唔好，唔夠熱又唔好。嗱咁頭先你講嗰啲，譬如你話滴落支蠟燭嗰度啦嚇，咁、會唔會熱個頭咧？ 當我哋唔係滴好多，即係。满晒嗰只啦，一两滴其实系 O K 嘅，讲紧嗰个温度就，因为我哋其实讲紧油啦，一般油嗰个温度咧，嗰、那个嘅 smoking point 咧系讲紧系160几度以上嘅摄氏吓，咁、所以就应该系 O K 嘅，睇住自己嘅需要性先吓、就唔好话越贵就一定即系要买咁样，咁睇住自己荷包，咁同埋咧要知道一样嘢，其实精油咧系有超过100种嘅使用方法，咁你你用香薰咗咧，其实咧就 当然佢其实咧，嗱，我哋拧开个香薰樽嘅时候咧，精油樽嘅时候，其实系冇热力噶嘛。 嗯， 其实我佢都会挥发，我都会闻到嘅。 系啊。 咁我成日头先一直话，喂，滴喺衣领啦，滴落嗰个纸巾度，其实你都系会闻到嘅、嗯。不过咧，就系话开头咧就会多少少啦，后尾咧就呢啲自然挥发嘅时候咧，就会慢慢少，同埋冇个热力啊。 嗯。 因为系即系挥发呢样嘢，其实喺零度、摄氏零度都会挥发噶嘛。不过温度高啲嘅时候咧，佢挥发就会多啲。咁、 嗯、 所以其实个重点咧，其实就系话，如果我哋讲热力啦吓吓，就会系嘅个热力咧，系可能去到诶一个七八十度咁样，例如啦，摄氏啦，咁其实呢个时候咧就会挥发咧，就会 keep 住有啲嘢挥发啦，加速佢嘅挥发嗰个情况、 嗯。 如果你掉落纸巾嗰度咧，就佢唔会加速，只会减慢啦，佢越嚟越少嘛。咁就系话你想要嘅嗰个情况系要多啊，要快啊，定系点样咯？ 不如我哋转头翻嚟慢慢介绍下呢几种好唔好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直播室里面咧，继续有长哥同埋善思妮喺度嘅。头先咧，一口气介绍咗好多咧，就系呢个嘅香薰咗嘅好处啦。咁但系原来香薰咗咧，头先善思妮喺广告之前咧都话、有几种嘅，有几种嘅。咁我就暂住佢，夹住佢，因为咧广告时间啊嘛，要去咗广告先。翻嚟咧，我就叫善思妮再介绍一下嗰几种嘅香薰咗，究竟个分别系点样样，好唔好啊？ 嗰、那个几种嘅香薰咗，其实咧个目的都系将啲精油咧，即系挥发出嚟。咁啊，挥发效果又唔同啦，有一啲头先提过就系话啊，用明火嘅，即系点蜡烛啦；有啲咧就用插电，就系、是、用个灯泡加热啦。另外一啲咧就将佢咧系一个嘅用一个超声波 ultrasound 咁样咧，甚至将佢雾化咗咧喷出嚟嘅。咁、其实咧就用咁多咧，其实最重点其实大家应该 focus 翻，其实你用啲咩香薰油，就是、拣得啱嘅，个主角啱嘅，跟住个使用方法啱，其实先至即系更加有状咯。系、啦，咁至于即系你点样拣咧？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洗翻咧，就是、最大嘅分别就系你用唔用明火。因为啊、我屋企如果你有只猫啊，有只狗啊，有小朋友啊，咁我谂大家都会知啦。For safety， 我哋就唔会用明火啦，唔好搞啦。咁就可能咧系用插电啊嗰啲啦。咁插电咧，如果你系即系即系用嗰个灯泡热着咗佢，着咗有火有温度啦，咁啊变咗咧系将啲精油咧挥发出嚟咧，其实都系 OK 嘅。咁如果你再可以再俾多啲多咧，咁其实咧就系、是、即系佢咧就系、是、有个超声波将佢雾化咗之后咧，咁出嚟咧就仲可以可能空气里边啦，你知我哋而家成日开抽开呢个嘅冷气啦，咁啊抽干晒，咁啊令到个空气啦就即系湿润翻滴滴多多，咁其实都好嘅。咁至于咧，你话拣个明火个香薰咗，头先阿长哥提过，系咪话要即系要离个蜡烛啊几高啊咁样？其实我谂，其实我哋讲重亲温度咧，用温度嘅，无论你系插电啦，定系用明火嘅话，都系讲翻咧。其实精油咧，头先我哋讲过，其实咧就系喺一个嘅零度，其实佢都会挥发，所以我哋咧喺温度咧系即系唔你自己咧摸落去唔会。极辣手咧，其实已经 OK 啦。咁一般话我哋大约讲话，喂，佢去到咧一个90度摄氏楼下，其实已经 OK 噶啦。个水唔使咧，见到咩黑眼水啊、白白白啊咁样嘅，即系嗰啲就唔需要啦。因为当个水温度咁高嘅时候咧、即系你煲紧水啊，即系 话 咧你。系啦，你可能会破坏啦，咁同埋即系话，你谂下你我哋通常咧点咗个香薰咗，我 expect 可能有两个钟、三个钟，咁但系你煲紧水，煲紧水你谂下个兜仔水，可能即系唔知几快已经冇晒噶咯，咁你干蒸咗啲精油，其实系即系会更加大件事咯，或者阵味都一定唔好闻咯， 吓， 咁所以其实就系讲翻个温度咯，咁至于你话系咪需要嚟蜡烛面咧，大约可能系一个嘅俾佢参考。可能即系你蜡烛面啦，可能都有七至到十二啊 cm 度啊咁样，但系其实好 depends on 嗰个香薰咗咧，到底佢外边咧有几多空间，或者有几多窿啊？ 系咯， 即系例如我头先讲话，我用个送架嘅，咁周围都系窿啊，俾佢散到热，咁梗系冇问题啦。但系如果你用个香薰咗咧。 我香薰座咧，佢系好密实嘅，咁就系好细窿嘅啫。咁可能咧就话啊，个蜡嚟个碟底咧，你个蜡烛要高啲啊之类嘅嘢咯。其实我提咁多嘢，其实想大家知道咧，其实精油咧，其实喺我日常生活任何时候都可以用，千祈唔好谂住自己话啊，有个香薰座或者冇个香薰座，咁啊变咗呢一样嘢系做一个阻力咧，做 hindrance 阻咗你用唔到咯。因为精油先系主角，你就算乜嘢都冇，你都可以用嘅。 嗱，今日咧其实就住嗰个嘅。譬如情绪啊嗰、那个方面咧，其实讲好多点样透过精油啦去帮到手啦，香薰草啊、吓、啊、橙花啊咁样都有啦。咁但系其实有啲嘅问题，譬如你话依家成日讲嗰啲呼吸系统嘅疾病，甚至乎流感啦。其实 Cecilia 系咪都可以帮到手嘅咧？ 系噶，其实咧精油咧有几大方面咧系即系做得最好嘅。呼吸系统，因为系啦，因为其实咧好大量嘅精油其实都系利用嘅叶啊，树叶嚟做嘅。咁嚟用树叶做嘅精油咧，其实一般嚟讲对呼吸系统都非常好嘅。例如我哋成日讲嘅茶树啦、tea tree、桉树、桉树或者叫尤加利树。尤加利其实即系桉树就系传统译法，尤加利其实就系一个 eucalyptus 嘅音译啦。松树啊，另外咧就系一个罗文沙叶 （Warren Sour） 啊，百里香啊 ，Thyme 啊，呢啲其实咧都系真系好好用嘅。做呼吸系统， 但系如果净系就咁即系用呢啲精油就 O K 嘅啦，冇乜特别啲处理方法，或者特别用啲咩嘅方法去处理，咁就可以令到咧嗰个嘅流感会防到咁样嘅系嘛？ 嗱，其实咧如果防流感嘅话，我谂我哋其实就涉及到底系保护我自己，定系保护埋我身边嘅人咯？即系如果净系保护我自己嘅话咧，咁其实我可能咧就系用个方法就较为简单啲，我可能任何点蜡烛啊，定系即系点香薰咗啊？又或者是即系用啲精分嘅方法，我都可以用吓。咁例如咧，就一个净系保护自己嘅，就系话阿长哥，你有冇谂过可以用个杯咧去帮手咧？ 杯 冇啊， 冇啊， 点啊？ 系啊，其实咧就系话咧，你揾一个有耳仔嘅。瓦陶瓷嘅杯，瓷嘅杯，瓷杯。咁你咧喺下边咧就即系喺个杯里边咧就放可能一两 cm 高嘅呢个热水，系啦大滚水。跟住咧你放一至三滴嘅精油落去，咁可能头先我讲嘅茶树、桉树啊、罗文沙叶啊，咁样你攞啲落去啦。咁跟住咧个热力就会令到嗰啲精油咧会挥发噶嘛。你即刻咧就将嗰个杯咧。应该话将你个鼻同个口啦，冚落去嗰个杯， 哦， 杯即系有个杯嗰个咩杯面嗰度啊，即系等于你自己个鼻同个口做个杯盖， 焗一焗佢咁样， 焗一焗佢，咁变咗呢个时候咧，其实就系话啲水蒸气咧就出咗嚟，咁咧热嘅蒸气你吸咗咧就滋润翻你喉咙啦，可能你咳啦，咁好干噶嘛，系咪？咁啊润翻啦。咁另外咧就系话嗰啲啱啱咧俾精油精油咧挥发出嚟嘅话，就系咪绝大部分都俾我个鼻哥吸咗咧？就唔会话飘咗去空气嘥咗啊嘛吓。咁你可能咧系吸咧一个大约咧系三分钟啊，或者系直至到佢凉咯。咁但系提大家一定要有耳嘅杯，因为嗰个热水嚟噶嘛。 系啊，亲手， 辣亲手啦。咁同埋咧就系唔好话贪多水，因为其实当你个鼻同口陷落去时候，你水系斜噶嘛，你唔想落亲自己嘅下巴噶嘛。 咁如果咧有啲嘅朋友啦，我病紧，或者我工作环境就要戴口罩嘅，咁点搞咧？咪闻唔到，你知口罩好局促噶啦，你呼吸都困难啦，你近。 滴落口罩得唔得咧？ 滴落个口罩其实可以，不过滴落喺外边，同埋咧就系唔好咧，即系咁近皮肤嘅地方，即系例如话，如果喺我哋近呢个腮旁呢度，就会较为敏感啲啦。咁可能咧，你系喺个鼻头少少个位置。咁但系其实我哋一般嚟讲咧，如果系可以早啲做准备咧，我哋就会建议大家咧揾一个密实袋，就将啲口罩咧打散咗，唔系一个一个搭咗好，系打散咗，放乱糟糟咁样咧放落去。咁跟住咧就系再将咧头先讲话有用嗰啲精油啦，就滴落纸巾度。咁可能入里边咧就有成十滴嘅精油啦，总共或者多多啲都得。跟住咧就放落嗰个嘅密实袋度，再封口。嗱，记住封口嗰个咧系要胀鼓鼓嘅，里边有空气嘅。咁变咗咧啲精油咧喺里边焗，可能三个钟或以上啦。咁就系即系啲又有个空气啦，透过空气咧就可以扩散去嗰个嘅口罩里边啦。咁你要用嘅时候，先就喺里边攞出嚟。咁唔用咧就封翻口。咁变咗咧就系你仲可以即系又更新啲香。 香薰油啊，又更新啲口罩啊，咁样你可以长期备用咧，都系一个几唔错嘅方式咯。 嗯，咁呢个听落都好简单啫。咁啊，提一提大家就喺外边口罩嘅外边啊，如果滴嘅话，就唔好滴入面。入面嘅话，系咪会舐？可能会舐到或者掂到个嘴唇啦咁样，咁都系唔好嘅系嘛？ 其实咧，如果大家咧记忆力好嘅咧，我哋其实话面嗰度咧，我哋其实咧系用咧系即系 1.25%， 即系话计翻原来咧就系话，如果我就咁滴一滴嘅话咧，同我用 1.25% 其实讲紧咧，如果冇数目冇记错咧，系争80倍嘅浓度。 八十倍， 所以其实我哋块面系好嫩滑噶嘛，我哋系唔想佢受伤，唔想佢过浓噶嘛，所以我哋咧就将佢系稀释咗，就同埋就算滴嘅话，我哋都唔好滴喺黐到皮肤嘅地方咯。 咁如果细路仔又滴唔滴得嘅咧？我想问一下啦。 嗱，其实得嘅， 唔会话喂细路仔个吸收量唔好吸收咁多，因为有时譬如话食药咁先算啦。咁通常细路仔食一半嘅啫嘛，或者食少个成人嘅份量一半嘅嘛，系咪又滴少啲嘅啦？ 嗱，其实咧我哋用细路仔咧，我哋首先讲咧就系话，如果十二个月以下嘅，我哋建议冇试验而就冇干就冇俾佢用啦。 嗯， 因为其实佢嘅呼吸系统咧仲系 develop 紧，系啦，咁 发 展紧啦。咁如果系再大啲咧，其实我哋会用，但系咧就提大家系俾我哋稀释好多。嗱，稀几多咧？嗱，我哋温翻少少先啦。一个健康成年人就系讲紧咧一个嘅两毫升一滴搽身体。咁呢个 2.5%， 搽面呢就讲緊係4毫升嘅底油啦，就加一滴嘅精油，係讲緊 1.25%。嗱，係4毫升啊，咁已经叫稀㗎啦。咁但係呢，如果係小朋友嘅话啦， let's say 例如话佢係例如佢5岁以下啦，可能我哋讲緊30毫升嘅底油先加一滴。其实咧就系讲紧咧系真系好稀好稀个份量咯，咁同埋我哋用精油，我哋都唔系话讲越浓越好嘅。Less is more，less is more 呢个字其实我哋百几年前用紧噶啦。 又讲下最后时间，讲下点样对付虫蚁啊？嗱，而家好多人都困扰噶嘛，蚊得唔得嘅咧？ 蚊咧，我哋咧就有两只一个禾本科嘅草药咧做出嚟嘅精油系好掂嘅，一个叫香橼 citronella， 或者有啲人译咧台湾译红辣圈啦，我都唔识写个字，望完之后 ，OK citronella， 另一个咧就系佢嘅兄弟啦 ，lemongrass 香茅系啦，咁其实咧佢两个就好驱蚊嘅吓，咁另外仲有一只咧就系我哋叫头先提过嘅桉树啦 ，eucalyptus 或者叫尤加利树啦。原来咧，澳洲土著传统咧就烧啲桉树嘅叶咧，系驱虫驱蚊嘅。系啦，咁我哋咧其实就可以咧系将佢咧系呢几只油啦，就用一啲嘅溶解剂，将佢稀释喺水里边之后啦，咁你就喷落皮肤度啦。又或者，哎呀，我唔想咁烦啦，咁你就喺咧你露出嚟嘅地方嘅附近，即系例如话我露出个手臂嘅，咁我睇个三袖尾嗰度咧就滴一两滴，前一滴后一滴。吓，咁就因为你手臂后边佢都会有机会针到噶嘛，或者系话咧你个裤管嘅下边啊，个袜头上边啊之类嘅地方啦，咁亦都可以嘅。 如果咁多蚊咧，你翻去试下吓，动物测试，揾你自己做动物，咁咧滴喺左手嗰度，滴喺左脚裤管嗰度，右边唔好滴，咁你一比较就知道咧，系咪真系有效？ 原来生活好快乐。 开头嘅时候咧就系话嗱，我呢啲就系即系乱打乱撞嘅啫吓，三脚猫咁样样搞整下整下。咁头先我话我喺个办公室里边咧就系咁样去用香薰油嚟布局嘅，有冇道理嘅咧？其实系得唔得 嘅 咧？ 绝对有嘅。绝对有嘅，因为咧，其实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闻咗嘅气味咧，其实我自己咧系唔知嘅，因为个鼻哥原来一闻到咧，其实系讲紧零点几秒已经开始适应噶啦，所以咧，其实咧就系嗰啲人咧入咗嚟咧，可能开头唔系好觉有阵味，慢慢其实即系佢本身咧都系透过个嗅觉细胞已经开始即系接触到，一直 keep 住嘅话咧，其实嗰种精油咧个分子咧影响佢嘅情绪，其实都会 keep 住喺度嘅。 系啦，你会点用嘅咧？譬如你 会唔会要嚟做对病人嘅治疗啊咁样？ 我会要嚟做会嚟做 healing 啦，因为我都点样用啲病人嗰度，其实就好五花八门，因为其实好多唔同嘅病人，其实个情况都有唔同吓、嗯，或者我讲一般即系朋友可以喺屋企或者所谓喺办公室啦，喺、嗯、办公室里边可以点样用啦？例如话即系朝头早啦，未讲办公室，讲到大家起身先。如果你朝头早真系好攰咧，你又要起身嗰日啦，咁、其实咧、可以考虑下咧，就用罗勒。Basil 或者咧系头先提嗰个香茅啦、，lemongrass 啦，咁咧都系一个好提神啦、 醒神嘅 油嚟嘅。咁、你可以最简单就系话将佢咧稀释咗，咁即系搽少少落鼻头啦，又或者系即系滴落少件衫度啊，又或者晨早一开波已经系点落个香薰座嗰度啊，嗰啲都可以嘅。咁、我自己咧有个 tips 咧，就我基本上咧就系、我咩香薰油我都好就手喺我嗰、那个即系。床头噶啦嘛，咁所以咧，其实我咧，其实就系即系有个兜啦，咁我其实咧已经咧系即系沟好咗，我预计我今日咧会有啲乜嘢嘅见咩人啦，做啲咩事啦，我用啲咩精油，我要系要放松噶啦，要开心啦，要提神啦，要醒脑，我哋今日要用好多脑嘅，咁我根据嗰啲咧去拣咗唔同嘅油，跟住咧就稀释咗啊，跟住咧就系喺即系着衫之前咧就搽匀全身。所以這個呢个咧，我哋就会叫做 aromatic dressing， 好似着咗一件香薰嘅衫咁样啦。咁已经即系同我一早咧就 set 咗个 mood 啦。 嗱咁譬如我而家有人嚟啦，咁我揾我啦。如果我播啲音乐，我知道佢反应唔好咧，我就可以停咗个音乐。 系啊。 咁但系香薰系唔停得噶，吓， 就算你可能点嗰啲嘅香薰蜡烛或者头先用嗰啲嘅香薰架嘅话，你都有阵味喺度噶嘛，个香薰味都依然喺度。咁点搞咧？ 嗱，首先咧就我哋要知道咧，就男人同女人咧接触嘅香味咧，其实有啲唔同嘅。中意嘅女人就可以就浓啲嘅， 系咩？ 香水咁样，我哋都女人搽多啲啦。男人咧就可能会系即系淡啲嘅。咁同埋咧就系话女人咧就可能咧就对啲花香啊嗰啲，我哋都会中意多啲。但系男人咧，可能即系啲叶啊，或者一啲大自然少少咧，例如松树，好似有个大自然里边嘅感觉啦，吓、又或者咧系一啲嘅草味啲嘅，咁、其实佢哋会中意多啲嘅。咁、你可以用嗰啲方向咧去谂咯。咁、但系如果头先讲过，喂，我点紧，跟住又即系唔知咩味咧，即系佢中唔中意咁样，咁咧就真系其实气味好过瘾嘅。我就试过即系有一对亲生嘅姊妹，佢哋同样咧系对茶树一个极中意，一个。极唔中意嘅，咁所以就唯有就系你预测佢估计嚟紧个人咧系中意啲咩味，再咪咧就系淡啲、大路啲嘅， 大路啲、 大路啲嘅，其实就会好啲啦。 大路啲嘅有啲咩话？例如薰衣草就大路啲系嘛？ 薰衣草咧系大路啲啦，又或者我哋之前提过一啲咧金骨咧、生果咧、金啊、柠檬啊啲嗱，例如橙咧，促进开心愉快嘅沟通，咁你个个嚟都啱晒啦，系咪啊？又或者咧系你用个红金嘅话，红金咧就令到咧。即系嗰个好愉快、好愉悦嗰个环境，甜甜地个人咧，系特别咧，系觉得 sweet 啊，被爱呢种呢种被锡嗰种感觉，都系一个几唔错嘅选择咯。 嗯，好啊，嗱，陈哥而家咧就教你做一样食落肚嘅香薰啦。 嗯，幸福厨 房。个个都想靓噶啦，个个都想开心噶啦吓。咁啊，传统上咧有一种香味咧，你食落个肚度咧就可以达到呢个目的嘅。咁啊， 究竟系咩咧？ 肉桂啊！ 肉桂， 想同大家推荐肉桂。嗱，我唔系叫你买香薰油肉桂滴落去喎吓，就肉桂可以自己即系买翻嚟。 肉桂有冇应该冇呢个香薰 嘅 嘛？ 有嘅，有 真系有 嘅，系啊，系啊。咁啊，食落肚嘅咧就有两种形式嘅，一个咧就系买一条条嘅肉桂，肉桂系树皮嚟嘅吓，一系就买粉咯。咁我哋咁懒咧吓，又唔煲水咧，咁就可以用粉啦。咁你买咗肉桂粉嚟到点啊？嗱，要嚟冲茶啦，要嚟咩？其中一个咧就可以嚟做果菜露啊， 果菜露， 我点做嘅？好简单嘅啫，就揾香蕉，就加少水，渗啲肉桂粉落去，咁样打咗就好味噶啦， 又系咁简单， 系咁简单，咁就真系食咗啲肉桂嘅味道落肚咯。咁有时我会专登落多少少啊，即系如果你唔抗拒啦吓，我都几中意肉桂嘅。肉桂同苹果咧就系即系又天生一对嚟嘅，最佳拍档嚟嘅。 系 咁你嗰个果菜露咧就落少少苹果落去，咁尤其是系唔知点解咧，我觉得青苹果系好啱嘅。 青苹果。 酸啲喎， 系啦系啦，咁啊加啲甜嘅香蕉，就揼啲肉桂粉落去，好正嘅。 所以呢个就系苹果香蕉肉桂， 系啦、 啊。再讲多次，苹果先啦，即系批咗皮啦，使唔使切粒啊？ 切粒， 切粒啦， 摆落搅拌机度， 要搅拌机嘛，切粒啦。跟住就肉桂，肉桂就粒嚟嘅，咁啊 粉嚟嘅， 肉桂肉桂粉添，用肉桂粉。OK， 咁另外仲加啲咩？ 香蕉咯， 香蕉。 你想甜啲，香蕉多啲啦。 三样嘢呀， 系咁简单。 OK， 苹果、香蕉、肉桂粉。咁樣唔需要加其他嘢，即係 需要加。需要如果你少水咧，就要筆一筆下咁樣，好似雪糕咁咯。多水咧就變咗 milkshake 咁咯。 哦，咁使如果你似雪糕，需唔需要擺落雪櫃啊？又 你中意啊，雪一雪佢， 即 係 雪到又好似比較冰凍嘅狀態，擺落去攪嘅時候，攪翻出嚟嘅感覺就好似雪糕咁樣。 好醒神㗎。 哦，我呢个搞沙冰好似 O K 喎，即系结地咁样样，个感觉好似几爽啊！尤其是夏天啊嘛，冻冻地 香氛吓， 真系搞笑啊！今日咧，即系除咗即系梗系唔该晒啦，即系阿 Cecilia 啦，因为佢介绍咗好多即系香氛嘅知识俾我哋听啦，咁样咁喂，或者咁啦，最后都逼佢夹佢介绍多一座嘅香氛俾我。你觉得阿 Cecilia， 你觉得有啲边一只嘅香氛？是除了薰衣草之外呢，其实是在一些的饭局啊，或者是我们有时我们现在很兴呢，这90后很兴叫做 girls talk， 或者 boys talk 这样、men's talk 这样。这些气氛之下，哪一个的即是一些的精华油啊，其实最好的呢？ 我都是建议呢返呢金骨类。第一呢就多人会容易接受啦。因为你成日都食㗎啦嘛。 哈哈，你咁同埋呢。我真係好夠啊。我最终意用橙嘅。 我都係諗住讲橙喎、 啊。我哋两个真係。Okay， 英雄所见略同。 因为佢係容易接受。 容易接受同埋橙呢係真係令到人呢脑筋係活跃啲啦。同埋呢係即个气氛呢做得好缓和啦、舒服啦、轻松啦、心情呢係愉快。咁大家你諗下聚会係咪都係要呢啲元素呢？ 甜而不离。我觉得 是啦， 一唱一和，你两个简直是。今日唔该晒啦，就系 Cecilia 啦。咁有机会咧，我都想嚟紧试下，入门叫做初歌吓，唱歌或者玩啊，一开始入门玩下香氛嘅时候咧，试下先，我都试下玩下薰衣草啊，或者啱啱讲嘅即系呢一只，睇下嗰个嘅情绪上面嗰个嘅即系帮唔帮到手先。即系我觉得成日我哋吹水吹太多，我自己个人嚟讲吓，真系要试下先。如果唔试下咧，我成日好似好讲好多咁，系好似好正好正咁，但系其实究竟有几正咧？我自己又唔知有几正啊，所以讲下冇用嘅，我自己真系买啲嚟试下先啊！今日唔该晒咧，就 Cecilia 嘅，亦都唔该晒长哥，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长哥。